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呢，是来自电影《忍者神龟》它的中文版的主题曲。那么在今天节目中，为什么一开始要给大家放这样一段音乐呢？其实是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就是像忍者神龟一样非常神秘，但是又从事着非常神圣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呢，平时会像忍者神龟一样的低调，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的可能是公务员，有的可能是私企老板，有的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快递小哥，总之他们会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但是呢，一旦我们在需要他们的时候，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向他们发出了求助信号的时候，那么他们呢，会第一时间集结到一起，带上他们的装备，去无私的、不收任何费用的去帮助那些需要他们的人。那今天我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志愿者呢，他们都是来自蓝天救援队。今天呢，我就把咱们大兴蓝天救援队的骨干力量请到了我们录播间的现场，请他们跟我们聊一聊他们在志愿服务中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们首先认识的是大兴蓝天救援队的队长孙建国。孙队长您好。 嗯，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咱们大兴蓝天救援队的副队长刘柳，刘副队长您好。 嗯，大家好。 那么还有一位女士啊，也是咱们大兴蓝天救援队的副队长邓丽娜，邓副队长您好。 大家好。 嗯， 你好。 今天呢，把三位请到我们的录播间呢，也是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大兴蓝天救援队的一些事情和故事。大兴蓝天救援队呢，是在2015年成立的，对吧？ 对，2015年的11月18日。 2015年的11月18号。 日子还是比较好记的。 11月18号，对，到现在呢，成立一年多了，可能有一些老百姓已经知道，就是咱们大兴蓝天救援队了。有一些老百姓呢，可能对咱们还是有一点陌生。那么今天呢，首先想请孙队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大兴蓝天救援队的前世今生。 嗯，是这样，咱们在2015年的11月18日呢，总队指派我正式成立大兴蓝天救援队。我就是以前我工作在门头沟蓝天救援队，然后指派我成立以后呢，我就带着咱们大兴区域内的一些队员，然后回大兴组建了咱们大兴蓝天救援队。 那刚才那个孙队长，您是提到，您是从门头沟的蓝天救援队这样过来的。 对对对对。 这个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总体来说，咱们整个蓝天救援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整体的蓝天救援队呢，是在成立当初是2007年开始成立，历经现在已经有9年的历史了。在这9年当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咱们在全国人民啊，包括政府啊，都一些认可的。一些大型的灾害救援、人道主义救助，包括一些国内与国际的这些救援案例，从最简单的到最难的都在做。 我也了解到，咱们这个蓝天救援队，它等于是一个民间的自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对对对对，就是纯公益的，民间的专业救援组织。 那就是这个救援队的话，它是一个全国范围、全国性质的这样的一个。 对，咱们现在蓝天救援队从2015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更名了， 已经不再叫咱们对外叫在国内叫蓝天救援队， 嗯， 咱们现在其实也叫蓝天救援国际组织。 蓝天救援国际组织，它是等在全世界 注册的国际救援组织，在咱们一些国外的咱们曾经做过救助的一些国家呀，咱们都有队伍，当地都成立了。 那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蓝天救援队它是一个国际的救援组织。咱们队员的脚步已经遍布了全球的各地。 不能说全球，已经开始咱们在国门以外迈出了脚步，就开始做事儿了。 那咱们还是回到咱们大兴的蓝天救援队啊，咱们现在2015年到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了呢？ 现在是志愿者有190多个，92个吧。 都是咱们大兴本土的一些老百姓，或者是民间的一些。 70%左右都是本土的。然后还有一些咱们在北京工作的，不是北京人，但是在北京工作或者说在北京生活。也有一小部分人不是在咱们大兴区域内生活工作的，然后也是主动加入到咱们大兴队的。 那可能说到这儿呢，很多听众就会比较好奇啊，都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加入到咱们这个蓝天救援队呢？ 咱们这里边人涵盖了各行各业，从一些公务员、私企老板，然后一些在工作的工人，然后到保安、到清洁工，包括咱们最典型的有快递员，都在做。 就是各行各业都可以加入进来。 对，我们是没有局限性的。 没有局限。那比如说，如果有人想要加入到咱们队伍中来的话，我怎么来走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来加入到咱们队伍呢？ 首先您要加入我们的这个 QQ。QQ 我们有一个群，然后加入我们的 QQ 群。然后通过一些进入群以后一些信息的录入，然后我们会决定能不能去录用你。如果录用了，然后要先加入志愿者做一些简单的基础知识的培训。培训过后，如果说您合格了，才能算正式的加入我们。然后是为期一年的志愿者考核期，在这个期间您要多学习。 还需要就是在这个期间，他是要不断的通过一个学习，才能达到一个合格的救援队的队员的标准。 对，并不是说你加入我了，你就可以参与救援工作了。我们本着一些什么样的态度去做？我们做的是专业性的救援队，我们是来救人的，不是来儿戏的。 那您能在我们节目里把您这个 QQ 号给公布一下吗？比如说，可能真的有听众听了之后想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 可以的。如果打我的电话也是可以的，我的电话是158-0143-359，也就是158-0143-5559，然后或者说是加入我们的这个 QQ 群，递交资料 ，QQ 群号是22487-0052。 可以通过这样的两种方式来加入到咱们的蓝天救援队，大兴蓝天救援队。 对。 您说还有一个考核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不知道，就是在这个考核过程中，咱们会更注重就是加入的队员的哪些素质呢？ 你要作为一个蓝天救援队队员，首先你要通过急救员取证，无线电取证，这是最基础的，也就是说急救与无线电你是必过的，必须掌握的两项基础，然后要经过队内36小时的基础性培训，一些简单的基础知识。然后通过一些体能包括一些技术的考核，最后通过总队的认证考核，你才能通过，包括还要通过我们的蓝天理念的考核。我们有自己的蓝天理念，你要认同他的理念，你才能加入我们。 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 少说多做，默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人。 完善自我，善待他人。 对 啊， 这是我们的口号。 这个几句话其实要是真的想，看似很简单，但真的想做到也不容易。 对。 刚才您一直在说这个对新的加入的队员的一些要求和考核呀，我听了一下，我觉得真正要想成为咱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其实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而且我还了解到，像咱们这样一个纯公益的志愿者参与的队伍，那么咱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或者咱们在平时管理的时候，是处于一种半军事化的状态。 首先咱们 达到这种管理，咱们有自己的制度，就是说一旦加入各种各样的规章纪律条令条列，有些人都会烦，知道吧，一篇一篇一篇，有的时候你天都看不过来，就是每天要教你一些。咱们队伍有队伍督察，你像这个刘副队长，他就是督察，就监督你去做怎么样。如果你做错了，我会给你记过，会给你处分，直至开除除名，然后永久除名，全国蓝天不得录用。然后为什么要有这种半军事化管理的这种制度，就是第一，咱们是一种公众形象，虽然不是公务员，不是国家机器，不是国家机关，但是你作为志愿者，代表蓝天救援组织，面向国内，面向国际，面向咱们群众老百姓，面向媒体，面向政府，你做的一些事儿必须要有规有矩，对吧？注重自己的形象，不要说有一些不应该出现的行为或者说谈吐，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到达灾区以后，首先要学会服从命令，咱们面对的是生命，不管是去救别人的命还是保住自己的命。像蓝天有一句话，就是保己救人。怎么保己？首先你要尊重他，你要遵守他的制度，他的规矩，你要学习的纪律，你都要去学。很多事故你都是因为不遵守制度才造成的。 本身也是一个团体， 对， 有可能一个微小的一个失误，个人的失误会导致整 个团体。在救援当中你必须做到令行禁止，让你上山就是上，让你下山撤退就必须撤。这个不，你出任务以后你不代表是一个个人，你代表的是这个组织的一员，你不能拖组织的后腿，不能拖这个大家，给大家造成一些困难，对不对？因为你面临着危险，你也同时给整个队伍，给所有的兄弟带来了危险。也许因为你一个不听命的稍微下撤晚五分钟，那后面的灾害会提前五分钟到来的情况下，那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我看到咱们蓝天救援队也是一个组织纪律都非常严明的这样一个队伍，而且我知道咱们这是一个公益组织，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没有，没有一分都没有， 没有任何报酬的。 就是如果你要是奔着名声与利益来，那是劝你不要加入了。 这个价值观上首先就没有办法， 你在我们队伍里得不到任何东西，利益肯定不要想了。因为蓝天救援队不与任何利益打交道，不沾钱，就是我们的队伍永远保持纯洁。 孙队长，您当时加入这个救援队是在什么时候，哪一年？ 我是在2013年的冬天。 那您当时加入这个蓝天救援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当时呢，我是比较喜欢户外，而且喜欢自驾，经常在外边玩呢，也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呀，一些危险呀。正好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在门头沟队，然后就是介绍我加入了。我一想，当时觉得就是不太了解嘛，但是一直我有一颗做公益的心，然后加入以后，慢慢的去感觉他做的这个组织做得很好，也是我特别需要加入的寻找的组织。然后经过对2013年一场救援对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就从那一次以后，我就。 你能给我们讲讲那次救援吗？ 那个是在2013年的，那是一个冬天嘛，就是也是跟这两天的日子差不多，马上过春节了。在平谷的黄松峪水库有一个农家院的老板去那个黄松峪水库上面打鱼，然后那会儿是落水溺亡了。那个水库当时水深是30到40米深，在那个冬天那个气温的条件下，水下潜水员打捞都不太现实。然后家属当时请了一个专业的潜水这个搜救队，这个潜水机构吧，然后下水，然后没有成功，就是花费了没有成功。然后呢，我们去 钱花了， 对， 但是人还是没捞上来。 然后我们队呢，我是跟着石景山队队长，那会儿他也是我们北京队的总督察，全国蓝天救援队的这个督察。然后他带着我一起，我们两个还有一个队员，我们三个一艘船，下的水。那个时候就是冷到什么程度，我戴的手套就是摸着那个打捞的缆绳，张开手以后就是结冰了。然后那种条件下我们捞了11天，就是那种场景，那种场景是我不能忘的。然后到第11天的时候把这个遇难者打捞上来以后，家属对我们的感谢呀，那种当时那种我能看到的那种表达的那种心情，就一次性的打动了我。 然后我觉得做任何事儿，不管我捐多少钱，我做任何事儿都没有说实实在在的自己亲身经历的去做一些实事儿，做一些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一些事儿，是来的对自己是感触最深的，认为最值的 一种价值的认同， 对， 就是帮助别人的快乐。 对对 对, 对，我们有一个口号叫竭尽所能挽救生命，就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我们一定要去做。 您抱着这个信念，这种认同感一直是到现在。我知道您之前也是有一份还不错的小事业，也是为了参加咱们蓝天救援队的一些工作，等于是把您自己的小事业给搁置到一边了。 嗯，对，我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公司，然后尤其是从那个我带队以后，队伍成立这么多人，这么多兄弟，然后付出这么多，我去带着他们做，时间上对于我的这个还是比较影响比较大的。这个公司呢，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时间打理，就是让我另一个朋友去做。然后这个朋友呢，也是我们蓝天救援队的一个队员，就是他也付出的比较多。现在主要是我来做这个队里的工作，他去做公司这边的事儿。你有的时候真是抽不出身来，没时间去做了。 您现在是全身心的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咱们这个救援队的一些处理上，工作处理上。 对，是没办法的事儿嘛。 那咱们这个蓝天救援队是没有收入的。 蓝天救援队是纯公益性组织。咱们的训练、救援，包括一些学习，所有的费用都是自筹。然后我们有时候花钱的情况下，比如说坐车、吃饭，然后救援当中买一些应该用的东西，我们基本做到都是 AA 制，全是 AA 制。从我们蓝天救援队发起一直到现在9年历程，9年里边所有的费用都是 AA 制， 是队员自己来承担这个费用。 对对对。 那等于您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能给您带来任何收入，反而还是要不断的往里投入的这样一个事情。 对呀、那肯定收入肯定带不来了。 您的家人怎么看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 我的家人一直很支持我，一直很支持我做这个事儿。然后现在还能坚持。 您说用了坚持这个词啊，那什么样的一种情感或者信念让您继续要坚持？您准备做到什么时候就一直这样做下去？ 我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下，我只要有一天我能够有饭吃，我就要把它干下去。因为毕竟这么多兄弟一直在努力，我不能把大伙儿抛下我自己一个人去不干了，对吧？然后有一些事儿，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协力的把这支队伍做好，把咱们最起码大兴区域以内的事儿能够做好，发扬出这些志愿者的精神。 其实我觉得像咱们这样是由志愿者来自愿组成的这样一个公益组织，确实是特别需要志愿者们的一些付出和努力，才能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继续的维持下去，继续的把我们这种精神发扬光大。那今天跟孙队长一起来的两位副队长，刘柳副队长和丽娜副队长，也是我们志愿者中的佼佼者。他们呢，也是在平时的工作中非常的努力认真的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心血。在面对每次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啊。那我就听说咱们刘柳副队长是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发生了一件比较意外的事情。 那个是去年，是2016年的7月20号的一个下大雨。当时，本来晚上咱们那次是备了有3天勤，备勤嘛。 备勤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 备勤的状态就是，假如说这块天气预报说要下大雨，下大雨呢，然后应急办通知我们备勤，说这个有这个内涝救援呀、还有这些事儿，然后备了3天没下。 那备勤咱们的工作人员，就咱们的救援队队员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我要在一个队伍的据点里要待着，还是 对， 就是随时保证我随叫随到？ 对，我忘了，咱们撤销备勤没撤销备勤，我忘了， 没有， 没撤，然后那天是我记得是应该早晨的7点多钟吧，然后那个咱们就发布了任务。那天我本来是想去上班的，然后开车出来以后，我 全是水，我们小区都出不去了。这么着呢，直接我就到集结地，集结地，然后后来我们大家一直都赶到集结地的同时呢，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一个集合，没有这个集合地点那个概念了，哪都是水，哪这个有水泡车，是因为水太大嘛， 就是很多的队员的车也被泡了， 队员的车就泡，而且社会的车辆泡的大多数。然后你像我在我到哪儿啊，我到鼎盛人家，到鼎盛人家门口的那块儿，那块儿的时候，那片已经是车太多了， 全都是被水泡的车， 对，全都是被水泡的，太多了。嗯，那怎么办呢？没办法，那就招绳拉车， 嗯， 没有任何办法。 对你印象最深的就是手机没了， 哎呀，那个就不要再聊了。 您的手机，自己的手机掉水里了。 刚刚买的苹果6S， 是在您救援的过程中那时， 对， 嗯， 过程中突然之间手机就掉到水里，因为那个水已经将近一米深， 也没顾上怎么找。其实要是说要好好找找，也能找得着那手机，应该 是吧？具体咱也没找嘛，不是？ 也没顾上找手机。 对。 当时是就是咱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那些就是泡在水里的车给拉出来救出来。 对， 咱们的第一任务是把人转移，然后是对于他的财产的救助。 那会不会还有一些人就是除了他没有这种逃生的安全意识之外，他会不会对咱们的工作他不认可，他会拒绝咱们的帮助呢？ 他当时是的给人家拉车的第一个反应，人家就是你收钱吗？我说不好意思，我们不收钱。 他们会不会还是很多人还是相信？ 有些人他不认同你， 对， 就是他不知道你是做公益救援的，他认为你是收费的，或者说， 对， 我们是政府的哪个部门呀？或者说你是哪个或者哪个商业化的部门？ 嗯嗯。 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在那个南四环嘛， 嗯， 过天桥我忘了是跟你还是跟谁了，这个人啊，一个人推车，在那桥坡上一上坡的时候，一个人推车，用肩膀顶着车往上推，然后我就靠边停车了。因为我开的车上有我们的这个蓝天救援队的标志，有我们的免费救援电话，然后我下车，我们两个人问他：“您需不需要帮助我？”然后这个人就特别，跟我特别那样的感觉跟我说：“没关系，我有朋友来了，马上就到。”然后说：“您别管了。”然后，那我说：“那您不需要帮助，那就算了。”他说：“朋友马上就到嘛。” 嗯。 然后我们就上车就走。在我上车看反光镜看的同时呢，那个人又自己又推着车自己往上爬，就是。我就认为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误解了我们是想挣钱收费的，就是很多人对蓝天的理念就是说蓝天是干什么的他不知道， 嗯， 他不了解蓝天。说实话，不管是人道主义救助、生命救援、城市救援，包括一些防灾减灾的工作的这些宣传呀、培训，我们都是免费的，我们是志愿者，就像咱们的公交的志愿者、路口交通的志愿者，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呢，又是一个技术要求特别严，纪律要求也特别严的一个组织。但是说有的人就会，对我们不太了解。 的确，可能有的老百姓对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和咱们的工作确实还不是很理解。所以今天也是把各位请到我们的录播间做这样一期节目，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呢，能够对咱们蓝天救援队加深了解，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呢，也可以找到我们蓝天救援队去帮助自己。哎，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老百姓在需要救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联系到咱们蓝天救援队呢？ 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首先有我们的救援指挥中心，有我们的信息平台，您可以拨打400-600-9958，谐音就是天灵灵地灵灵救救我吧。 天灵灵地灵灵救救我吧。 这个时候，不管您是身处灾区、自然灾害、大型灾害的灾区，还是一些需要救助，比如说人口组织，或者说一些在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自己办不了的事儿，就可以向我们救助。再一个，另一个途径呢，是一些比如110指挥中心，119指挥中心这些报警平台转给我们的，还有一些您向派出所求助，派出所然后转给我们的任务。 嗯， 但是这里边我要说明一点啊，如果您的车是没油了，或者说您的汽车没气了，那个时候不要给我们打救助电话， 因为大家都理解，不要浪费社会资源，更不要浪费我们这些志愿者的资源。您在您的汽车保险里边有保险公司涵盖免费送油、免费补胎这一项，我们不做商业性救援， 不做商业性救援， 对，我们做的是人道救援、人道救助。 我听说现在好多老百姓都已经知道了我们这个热线，并且是得到了我们救援队的一个帮助。比如说这个月，一月份哈，我们蓝天救援队呢就参与了三起救助走失老人这样的一个事件，并且都是把老人安全的找到并送回到了亲属的手中。 这一个月连续三起，然后队员们也是付出了很多。当时呢是接到咱们家属的求助电话，说老人84岁，在当天的下午5点，是走失了。 这其中的一起。 对， 嗯嗯。 然后经过询问以后呢，这个老人呢，神志清醒，没有任何疾病。然后当时我跟家属会面了解情况以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告诉，因为他是拆迁嘛，他在余发拆迁，拆迁过去他在余发镇上住。但是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呀？我告诉家属，我说老人想家了。回家去看看， 嗯，回他的老房， 因为当天是腊八节， 哦， 当天是腊八节， 嗯， 对吧？特别清晰。我说老人可能是回家，他想家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搜索，从，天刚要擦黑，我们的队员集结，一直找到凌晨4点多，当时是呢，找了一夜，还有家属的几十人，没有太大成果，因为当时我们把这个。他们以前老家附近的那已经夷为平地，一片废墟了，所有的沟沟坎坎啊，这些草啊、树林的呀，我们都找了。 嗯，咱们当时出动了多少人？ 当时出动了有20多个人。 20多个人， 嗯， 就是咱们就这个事件，然后就是一征集就会有20多个人。 对，我们发起报备，然后任员报备， 嗯， 然后集结到达现场，然后分组出车，然后去划成不同的区域去找。然后当天是晚上，是由于家属说太晚了，然后回去休息会儿，然后第二天，因为这个让七彩精灵接着我，我就感觉的，因为我们总队长啊这些领导培训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传给我们经验，教给我们就是说什么呢？搜救不要被一些别的线索所误导，就是说你不要相信一些别人说的，说他不可能去哪儿，不可能去哪儿，同一地点要不同的人搜3遍。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第二天我就想，我应该从找过的地方反方向的再找一遍，然后路过这个礼贤那个新修的那叫天丹河吧，它属于机场范围内。头一天就认为这个老人不会出现在机场范围内，当时就是说因为机场的风控比较严，那谁后来其实后来了解老人是从别的缝里钻进去的。然后这个时候也是一种不放弃的精神吧。然后就是我们俩路过那儿的时候，看到了那个有一个三轮车，但是人的年纪不符，但是当时第一印象就是说什么呢？我必须我要问清楚，然后掉头回去看，到跟前仔细辨认，说的确他不够84岁，那个人顶多得都连50岁都不到。 哦，就是三轮车旁边当时是站着一个人， 在推着车， 推着，在推着车， 对， 哦。 然后准备要掉头的时候呢，那个，邓丽娜说，人不虽然不是，但是这个三轮很像。我说那 车很像。 对， 对， 我说下车必须把它弄明白。然后这个时候下车以后，经过了解，然后一看老人就在旁边一个三轮车上躺着呢。然后那会儿其实是什么呢？这个老人当天晚上迷路了，他走了一夜，也许身体状况的问题啊， 是 什么的， 摔了一跤， 就是三轮车翻了，翻到沟里了，在沟里躺了一夜。这个时候正好早晨有路过的人。然后把他从沟里给扶出来了，然后这么我们把他解救以后，当时家属来了特别感动，然后送到医院， 我 们两个一直陪同送到医院给他做完检查以后，这么着我们算任务结束。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无法抗拒，无法躲避，天地的威力谁能敌？窗外的风雨已穿透墙壁，脆弱的人生原来不堪一击。啊，暴风雨。